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气温进一步上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啦市民前往柴湾坟场，车辆啦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去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荣苑坟场嘅。咁就系啦，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柴湾坟场啦，车辆系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去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荣苑坟场。但系警方咧系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嘅香岛道啦，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哇，美人啊美人，孤王谂到有新玩意啊！ 皇上，你想点啊？ 我谂住俾听众喺孤王嘅节目拣下歌啫。 吓得我，咁你点做啊？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郑子成 由头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ICO 区议费系咪咁好？跌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抱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意费并冇实体信例，完全靠估谂清楚，自豪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穷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莫莉，听讲你去学整蛋糕，食唔食得噶？ 梗系得啦，我个甜品师傅都赞到有天分啊！ 唔系咧，个样， 嘿，系我哋个摄影师影衰啫嘛。如果想知道我嘅整蛋糕过程，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喂，真系好食嘅咧， 不如你食一啖俾我睇下先啦。 齐齐食花生。 周末有情人全新环节， 齐齐食花生。 每个周末在网上严选一则最具花生味的爱情疑难，两位主持为大家详细解答。 咁听众呢？ 齐齐食花生，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时分，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你估唔估到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系 Amy， 我系印尼人，我最中意大埔海滨公园，因为喺嗰度咧个地方又大啦，又舒服啦，又可以同啲屋企人小朋友一齐玩，最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嘢唔好攞出嚟讲，要攞出嚟唱。

开始两分钟的骚动音乐。先找你的有林奕匡，今天他都会来到骚动音乐这里呢，介绍他的新专辑 Finding Charlie 的。 一世的痴事，一世的意义，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刚才就找你他这张专辑的 Opening Track 精神时间房，亦都有一种战士的精神在里面的。 I'ma do my thing now。 如果你有看一些动漫的话，你就知道精神时间房呢就在龙珠这个系列里面一个修炼的场地来的。林奕匡就是修炼他的音乐的修为。这一位的歌手呢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 dance studio 那里修炼的。 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转，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壮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早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顺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仍然过心里有火，心知最初、yeah， 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我手所全力冲开那门锁。 今年的男新人之一，他的名字叫 Anson Low， 新的这个派台作品 I'ma do my thing、no。 一所原名 Turn it up loud till I blow my speakers. Get lower than my subwoofers or high as my tweeters. My diva, you up like you my gourmet chocolate. Got divas, call Beamer. Got a vent, Hurricane Katrina. Anything I say, let's do. She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Have you ever had than the double digits, digits, digits, digits. Do the math and I'll do the work. Break it fast and I'll break the curse. Make it last and I'll make it first. And if you make it...then I'll make it. Okay. She miss that every night. Okay. How I get, put it down. All I wanna do is live it up. Girl, I'll never let you live it down. So press rewind on that sex beat and just feel all the sensation. What? Who you know stay in his bedroom but still got the whole block shaking. Let's go. Sex beat, yeah. Sex beat. Put this on and watch us kick it as far as you let me. Sex beat, yeah.Sex beat, we get in that room and the bass go boom. Somebody, the way you make me move, move. Sex beat, sex beat. Put this on and watch us take it as far as you let me. Sex beat, when I get in that room and the bass go boom. Somebody, the way it make me move, move. This ain't no regular occasion. This ain't no testing, keeping patience.So you don't need to keep me waiting, waiting. Your body language, I'm translating. isolating. I'm trying to hear it all from your head to your heart. Yeah, trying to steal your soul. How much deeper can I go? I painted pictures in my mind. Tonight I'm bringing them to life. Oh, through my sex beat, sex beat. Put this on and watch us take it as far as you let me. Do it to us. Sex beat. Sex beat. We getting in a room and the bass go boom. Somebody, the way you make me move, move. Sex beat. Sex beat. Sex beat. Put this on and watch us take it as far as you let me. Yeah. When I get in that room and the bass go boom, somebody will make me move, move. Yeah, wanna start you out of wish, no regular wish. Cause we're making love and you taking all of it. Yeah, this ain't no regular. I'll make you better with this. I'm investing in it. Let me save love. Let me upgrade your love. Oh, heaven, I'll take it. Oh, never get enough from this. Sex beat, sex beat. Put this on and watch us take it as far as you let me. Do it to us. Sex beat, sex beat. We getting in a room and the bass go boom. Somebody, the way you make me move, move. Sex beat. Sex beat. Put this on and watch us take it as far as you let me. Sex beat. When I get in that room and the bass go boom, somebody will make me move, move. 國際今日都係紅噶，唔好再講嗰啲咩夢想啊，嗰啲努力奮鬥住，試下超一啲李迪嗰啲。享受你同佢之間嗰種私密嘅時光啊！剛剛聽過入嚟自 Usher， 今日有 Lil Jon 同埋 Ludacris 新嘅派對 single Sex Beat。 狠狠摔破一個雕塑，狠狠把你推至跌倒，今晚不再跟你親吐，不想把你碰到太高，低一點險避的你慘透更深，彎一點漆黑可以跟一切濕吻，側一點景色的你比較敏感。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险避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 歌咧，香港好需要嘅，亦都系香港好缺少嘅，就系有一种性感嘅韵味嘅。嚟自 Dusty Bottle 有佢哋新嘅派台 single， 继续同王乐怡呢位填词人合作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 只系三点半钟之前啦，继续 sexy 啲 ，Black Eyed Peas 加埋 Ozuna 同埋 J Ray Show 嘅新 single。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Sing music 派台作品 Mamacita. Mamacita,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Ella no le baja nunca tumba. Siempre anda lista pa' la rumba. Dos amigos que la secundan. Salen y gastan la funda. Le gusta sudar el alcohol. Sola la pasa mejor. Put you in the mix, ayy. Alright, okay. I'ma love you all kind of ways. Boy, you got me caliente when you call me mamacita. Alright, uh-huh. Boy, you got me saying ooh la la. Ay, Dios mío, oh my God. Call me mamacita. Mamacita,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Dame tu corazón, dame cuerpo. Mommy, when you give me body, I won't let go. You the best, baby, yep, you special. Damn, baby, I want what you got. First time I seen you, I'm like, who that? Dame dulce, dame azúcar. I do what you say, vamos a relax. Cause I like the way you move like this. I like the way you wind up your hips. I like the way you grind and twist it. Hot damn, baby, you got me lit. When you put me in the mix, put me in the mix, put me in the mix. I'ma put you in the mix, put you in the mix, put you in the mix,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When you call me mamacita, alright, uh-huh. Boy, you got me saying ooh la la. Ay, Dios mío, oh my God. Call me mamacita.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五日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1037宗。卫生防护中心下午不会举行记者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话：适逢国际劳动节，为表达社会对妇女劳工的感谢，立法会以议员郭荣亨为首的议员群组可不可以临崖勒马，回头是岸，马上让停摆超过半年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副主席，使立法工作不受阻碍，令到法定产假由10个星期延长至14个星期的修订法例尽早通过。另外，他形容香港连续四日零确诊个案是守得住疫情，透过政府接近3000亿元的支援方案，香港或许能够撑得过经济寒冬，但是担心香港经不起不断的政治摧残和死灰复燃的暴力折磨。林郑月娥说，由于今年疫情严重，听日不会好像往年一样举办招待会，和各工会领袖以及工人代表一起庆祝国际劳动节。社民连成员在警察总部外请愿，抗议警方不批准听日举行五一游行。警方要求他们离开，并且警告在场人士违反禁止四人以上聚集的限聚令。社民连说，请愿行动是以四人一组，并且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离，没有违反禁令，拒绝离开。警察逐一向在场人士发出违反限聚令的2000元罚款告票。社民连主席黄浩铭批评警方借限聚令打压集会自由，表明不会缴交罚款，会在法庭上抗辩。美军海军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今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只会在海上举行，日期会由以往的6月下旬押后至到8月中展开，演习的长度亦都会由5个星期减至2星期。自1970年代初以来，美国海军每两年在夏威夷举行一次环太平洋军演，但是夏威夷州长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要求军方推迟今年的军演，直至岛上的新型肺炎疫情减退为止。太平洋舰队在声明中说，今年的演习将不包括在岸社交活动，珍珠港的联合基地只会部署最小规模的后勤和支援人员，以便在维持演习意义的同时将风险减到最低。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气温进一步上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去翻赤柱啦，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咁另外咧，浅水湾道去翻黄竹坑道啦，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亦都系挤塞。在九龙啦，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最后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北港路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中六盟同事的同学，我是张 Sir 中学老师，祝各位考试顺顺利利，路路畅通，记住要注意饮食，作息正时，身体健康啊，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讲呢啲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已经播放400多个节目，全部都系社区人士嘅自家制作。 讲呢啲 节目题材广泛，任何语言都可以。 讲呢啲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主题包括教育、科技、少数族裔同自选题目。 讲呢啲 讲乜都好，想知多啲可以上 CIBS.RTHK.HK 或者打嚟23312334。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知识会社 Ask Host， 今个礼拜阿涉要介绍嘅书咧就系老饼潮语头十二个啊，嗰啲 都系关于岛 嘅，都系关于岛嘅。问题就嚟啦，以下边一个俗语系源自于岛嘅呢？三唔识七，唔理三七二十一，一五一十讲清楚。真系开正你嗰饭， 你唔好诬蔑我啊！开正我饭啊！ 想知道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涉 知识会社。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冬瓜得冬瓜，种西瓜得西瓜，种柠檬自然得柠檬啦。咁种乜嘢树可以得到张凳呢？ 吓，切，种乜树都可以斩落嚟做凳坐噶啦。 诶，的呀，喺英国北部有位园丁，佢真系直接喺棵树度种咗张凳出嚟啊！唔准，今晚睇周游列车三啦。今个站英格兰，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担凳仔，倾下计，杂志文社香港文学多团体。 哇，唱得真系好好听啊！不过啲专家唔系话呢排唔好群聚嘅咩？ 哦，佢系电台节目《香港文学13U》嘅其中一个主持梁丽芝啊。今个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半嘅开卷乐，我哋会请佢上嚟一齐讲下文学，分享下一班文学人做节目嘅心得啊！ 咁快啲黐住我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澳洲嘅四人组啊，越大越有型，音乐嘅质素咧越嚟越高啊 ！Five Seconds of Summer。佢哋系澳洲第一对乐队咧，出道以嚟头三张唱片都能够打上美国大碟榜 Billboard 嘅冠军宝座。新嘅唱片咧质素都好高，亦都改变咗好多佢哋嘅音乐风格，越嚟越进阶啊！本周上进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 ，Five Seconds of Summer Five SOS 有呢一首 Wildflow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So don't yell。声音太多，你 嚟到三點半鐘之後嘅 show 到有望啦，咁啊呢半個鐘頭咧，轉頭會有一對嘉賓上嚟介紹佢哋嘅新嘅派台作品嘅。呢半個鐘頭入邊介紹嘅歌咧，都係嚟自香港一啲嘅獨立嘅唱作人嘅。先問你嘅有 Tommy Chan。 Don't know if I'll get the chance to tell you how it feels. That one time you talked to me and accused me for being wrong.Not too often they complain about the selfishness of you. But there was indeed a chance for us to make 嚟自香港呢位擅长系玩 blues 嘅音乐人，佢名字咧叫做 Tommy Chan 啦。咁先前其实都上嚟介绍过佢有份搞嘅就系参到蓝调音乐节啦。最近咧佢有三首嘅作品，成为一个小小嘅系列啦。呢个系列嘅第一首嘅作品咧就系记录住一啲系后悔嘅情绪嘅。嚟自 Tommy Chan 有呢一首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咧叫做 Regrets。嘅苏造音乐咧就请嚟有一队嘅女子嘅乐队嚟嘅，咁佢有六位嘅成员啦，咁其中两位嘅成员咧就喺电话旁边嘅，你好 ，Fiesta 嘅两位成员 ，Hi，Hello，Hello， 我系鼓手 Sophia， 系，另外仲有主音系 Alison 喺度系嘛， 系，我系 Alison 主音， 系，你好，嗱，我收到你哋呢首系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叫做秋去冬来啦，咁但系其实我 check 翻咧，你嘅其实系咪喺11年嘅时候已经系成立咗 Fiesta 呢一个嘅乐队噶啦？ 啊，系啊，因为咧我就系旧原班人马嚟嘅，咁 Alison 就系 上年新加入嘅。咁我哋之前细个咧就开始玩，咁就系你所讲嘅2011年开始咯。 系 ，OK。喂，嗰阵时你哋系咪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组 band 噶啦？其实 系啊，我哋嗰阵时中意就开始玩咯，嗰阵时就玩下嘅，就夹下 cover 歌咁嘅，就未至于好似依家咁认真啦，有派台歌啦咁样。 OK。咁所以夹咗，其实嗱，11年到而家即系都有9年嘅时间啦。咁就系选择喺其实我知道你哋18年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作品系publish 咁样噶嘛。 之前如果你话18年嗰个系咪讲紧残酷时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 啊，我哋都有摆过呢只歌上 Spotify 嘅。 OK。咁啊，但系嚟到今年咧，就正式将你哋呢首《秋去冬来》咧，就系、是、去到正式系派晒去各大嘅平台嗰度啦，咁样。 系啊。 OK。喂，介绍下呢一首嘅新歌咧。 好啊，冇问题啊。咁我哋呢首歌就系叫做《秋去冬来》啦。咁其实《秋去冬来》呢个故仔咧，就系讲紧有一个女仔咧，就利用方言，即系大话啦，去刻意去包装自己啦。 系。 咁样就chorus 里面有一句咧，就系、是、叫做若利用脂粉来掩饰骗子的角色咧，就系、是、将呢个故事嘅重点带出嚟啦。 系。 咁其实咧，嗰、那个女仔咧，就因为自己以前讲嗰啲嘅大话咧，就困咗喺一个我。因为你就见到我哋呢第一句歌词就睇不到井底，井底有多深咁样啦。咁嗰阵时我哋就幻想佢好似就困咗喺个井底入面，即係我讲好多大话啦，跌咗无底深渊啦，一样嘅感觉啦。咁其实咁你呢个过程入面经历咗各种经历之后呢，你都会有一日需要面对返自己啦。就最尾到我哋 bridge 嘅部分呢，就係讲返女仔重新振作起嚟嘅。咁其实我哋呢首歌呢都有分咗两个部分啦。其实两个就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紧去秋天，同埋第二个部分就是讲紧冬天啦。咁其实秋天就是想形容翻嗰、那个女仔就嗰阵时唔开心啦，被好似被困于黑暗嘅心情啦。到到冬天嘅时候咧，就讲翻自己自我反省嘅心情啦。但系其实咧，我仲有第三个嘅天气就系、是、bridge 嘅部分啦，就系想讲翻其实仲有一个系春天咯，因为你几个季节作过之后咧，就会去到春天啦。咁就想去讲翻佢会都重新振作啊，好似春天一样开翻结果，咁而嘅歌词就系讲紧系树立面前，你都会听到我最尾树立面前现咁一句好长嘅歌词咯。 OK， 咁我想问一下呢首歌系你哋一齐写定系点样噶？定系你哋冇话分工啊？边一个可能通常就作曲多啲嘅，咁有一啲人就可能系负责就系填词多啲嘅咁样噶？ 其实都有分嘅，咁主要其实系因为我入咗呢队乐队之后啦，我就同我嘅吉他手阿继，唔系 Coco， 同 Coco 去分享翻我嘅感觉啦。咁就佢就开始本身系有一个可能木吉他 picking 咁慢慢开始，然之后我就填词。然之后填完词之后，我哋就慢慢咧就 jam 埋其他乐器咁样发展出嚟嘅呢首歌。 Okay， 但系我知道 Alison 其实你系新加入嘅主音嚟噶嘛？ 系 咁佢你嗰阵时系点解选择？我想加入 Fiesta 成为佢哋嘅队员之一咁样嘅咧？ 咁其实Fiesta 佢哋本身咧都玩紧嘅音乐同我自己的音乐好似啦。佢哋都係偏向有少少想玩啲重型啲音樂嘅，咁而我自己本身咧，其實係一個非常喜歡重型嘅音樂嘅人啦，我仲識得 scream 啊， 聽到啊， 係啊，咁佢哋都好喜歡嘅，咁我哋都同埋年紀差唔多，我又亦都同我哋一樣，都係十二三歲就開始玩音樂啦，咁大家咧嗰個目標志向都好一致，就決定咗一齊玩咯。 其實有個小故事嘅，就係佢之前係我哋鄰居嚟嘅。就是 band 房隔離嘅，即係我哋成日咧都聽到佢 scream 啊，叫佢哋嗰陣時對 band 係好嘈嘅，係嘈住我哋嘅。跟住就係嗰陣時就對佢有啲印象啦。咁就過咗一排，咁我哋就都好可惜啦。之前個 focal 冇辦法再同我哋一齊玩落去啦。咁我哋就索性膽粗粗問 Alison， 因為突然間靜咗啊，隔離靜咗好耐。跟住阿 Coco 咧就膽粗粗去揾佢 Instagram 去。D.M. 佢問：你近排冇夾 band 嘅咩？跟住先知原來佢都冇得夾 band 啦。咁我哋就不如一齊玩啦咁樣。 喂，咁我想知道咁作為一隊全女子嘅樂隊咧，咁其實喺香港算係少見噶嘛，係嘛？ 係都有，不過就可能比較少咯，冇咁多男仔 band 咁多咯。 OK， 所以出 show 嘅時候其實即係大家會對咧，全隊都係女仔，諸如此類，會唔會可能即係對你哋有啲期待啊等等咁樣嘅咧都？ 會感受到觀眾嘅目光係熱切啲嘅。 你哋覺得個熱切係嚟自邊度咧？ 可能佢会好奇我哋嘅技术系点啦，亦都可能会好奇我哋嘅外貌啊嗰啲咯。 咁但系我自己睇你哋，譬如系你哋嘅 IG 啊等等嗰啲咧，我系觉得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觉得啊，如果一队系重型啲玩 heavy metal 嘅一队嘅女子乐队，咁大家可能觉得啊，佢哋可能喺打扮上面都一定要系比较可能 hardcore 啲嘅。但系你哋唔系噶，你都几 feminine 嘅一个 image 嚟噶，其实都 系啊。其实咧，我哋嗰阵时都有谂过有冇需要搞到自己好 hardcore 咧，但系因为其实我哋本身唔系一个话好外表好 hardcore 嘅人啦，同埋我哋都觉得人哋已经定型咗女仔点解点样可以继续玩到摇滚咯，觉得女仔玩唔到啦，咁我哋就唔想再因为外貌各样俾人代定型咗。其实我哋系一班好乖嘅女仔，我哋只不过系可能比较热血啲，比较中意用音乐表达自己，可能玩啲口味有少少唔同啲，但其实我哋都系普通女仔，都系。咁重音樂，所以就冇話特別要搞到自己好 hardcore 咯。哦，我幾欣賞啊，就係因為其實你唔需要 follow 一種大家嘅嗰種規範咧，去到做你哋嘅音樂咯。 多謝你。 咦，咁但我想知啦，咁嗱，而家有呢首係派台作品啦，但係今次呢首咧就係同一個監製合作嘅，咁佢叫馮君耀啦。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呢位監製，其實同你哋相識啊，同埋今次嘅合作又如何咧？ 其實我同呢位前輩就相識咗好耐嘅，佢都教我好多嘢，咁樣。佢都系一，即系佢自己本身都夹 band 啦，咁所以就好了解呢个文化，所以佢先将佢嘅知识同埋技术同埋佢嘅思想传达到俾我哋，咁我哋呢只歌先可以完成到咯。 所以你话去到连思想嘅传达嗰啲系大概系啲咩例子嚟噶？ 即系譬如可能我哋填词点样可以有深度啲去表达，将我哋嘅嘢去包装得好好睇睇啊，同埋呢一首歌如果想好听嘅话，可能会有啲凹凹凸凸嘅位，可能佢就会讲话边啲改咗会个令到个 picture 好啲，咁、样就系咁样咯。 喂，咁如果嗱，而家有第一首嘅派台嘅 single 啦，咁如果问 Fiesta， 咁喺2020年啦，咁你哋喺音乐上面有冇啲咩嘅大计，希望可以今年内可以完成到嘅咧？ 我哋其实嗱，而家完成咗《秋去冬来》啦，咁、我哋都会想继续将更多音乐俾大家嘅。咁目前我哋就有首英文歌，咁可能之后五月咧就会俾到大家听，咁就想大家到时留意一下。 OK， 所以语言上面嘅选择咧，其实都系几阔嘅，即系除咗广东之外，英文啊，唔同嘅选择咁样。 系啊。 OK， 我觉得你首新歌几好听啊。 啊，多谢你。 系啊，几好播添，我觉得系啊。咁所以嗱，我都几期待 Fiesta， 即系认识一下，即系香港有一队就系、是、新嘅名字啦 ，Fiesta 呢队嘅六人嘅女子乐队，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啦。咁啊，同埋可以揾佢哋嘅 MV 嚟好睇啦，跟住揾佢嘅歌嚟好听下。咁啊，我期待你哋嘅新嘅作品。 好啊。 今日多谢晒 Alison 同埋 Sophia 两位。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I'm not afraid to 个嚟自 Fiesta 有佢哋新嘅呢首派台作品《秋去冬来》，继续延续呢种重型嘅摇滚感觉。同样都系香港一队嘅独立嘅乐队嚟嘅，佢哋名字叫做 Yusubi， 新嘅派台作品《怪物育成计划》。 火冲二响赛跑二开，老师母亲说请教功课。上心算单当得如开我紧要不用娱乐。要三岁经已学懂如何成功如何力争上游。要七岁学懂论权是非可以但偏有受。要正常决定便能幸福这全人生所有。要听教要听教。很多功课，你欢笑不要向往，不要该胜出却依旧无助。你怎会没能决定，没能幸福，没能获得所有？你撑过绝境，服从上级盖在后起自受。你得到学识，便能成功给予世间所有。你坚强像怪兽。 泰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有缓和迹象，当局将会在星期日开始让部分商店和设施重开，但是夜间宵禁和禁酒令就会仍然会维持到五月底。六类获准重开的店铺和设施包括小型商店、街边小食摊档、大型购物中心外的餐厅、公园、户外体育设施等，但是百货公司、戏院、体育馆等仍然会关闭，避免民众聚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193点，升42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1点，升2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58，瑞士法郎0.972，加元1.388，人民币7.054。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5.95美元，卖出1718.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气温进一步上升。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在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是慢车。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至于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北港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另外呢，行将军澳隧道的朋友请你留意啦，去将军澳方向最左手面的人手缴费通道呢已经改为自动收费。作为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Before You Monkey Business, Asha Boys.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this Friday.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你好啊 ，Eric。 你好啊，点啊？ 喂，今日讲呢个咧，好开心啊！我哋讲靓女啊，我哋讲一个靓女对你首歌嘅帮助到底有几大？你大到你估唔到咁样啦。喂，做咩啫？ 个靓女有几大啊？ 年纪啊，你明？ 系啊，做咩你忍唔住笑嘅？ 廿几咯， 系、哦、 啊，同我差唔多大，细我少少咁咯，咁样咯。 身形啊， 咁又唔难啦、啊，系嘛？头先唔系讲年纪咩、哎？ 我唔知道、啊，你知道我个人好飘忽噶啦， 系好跳脱添， 系啊，活泼。 嗱，今日咧，我想讲一个，其实我都有听开嘅台湾嘅独立乐团嚟嘅，咁佢个名咧叫做翠乐团。 边个翠啊？ 就 系、 是、 有趣个翠， 翠波波个翠。 哦，即系有趣个翠啊，唔系喎。中文好差啊！我 英文叻，英文叻咁样咯，系啊。咁咧、啊，其实佢哋好多歌咧，我觉得因为佢可能个女，因为一男一女嚟嘅，个女仔嗰把声咧。你覺得就係嗰種好有心事得嚟啦，但係你會覺得係好温柔嘅嗰種嘅女性，同埋你一聽其實都 幾典型係台灣獨立樂隊嗰種，又有啲小清新啊，但係又有獨立嗰種 EDM 底嗰種嘅狀態嚟嘅咁樣啦。咁、 okay. 我其實幾中意佢哋一路以嚟嗰啲歌嘅啲內容啊咁樣嘅。咁今日介紹呢首歌歌名叫做《轉圈圈》。 嗯。 即係台灣就好得意喺度轉圈圈咁樣啦，係啦。做咩又？ 冇啊。 好大反應 咯， 好危機意識好強啊！依家做咩？ 演繹真係好好啊！ 做咩啊？ 轉圈圈， 係啊！台妹一定是這樣說話的， 一定是這樣說話的。 你學完之後，我即刻有啲唔想再做呢件事咁樣啦。 我點可以摧毀你？就係憑扮你咯。 其实我哋扮任何人都有机会可以摧毁佢， 系啊！ 但系呢一首歌咧好得意，个 M V 咧就 系 一个女仔喺台湾 转圈啊， 喺台湾不断唔同嘅地方扭呼拉圈， 哦， 同埋系面无表情咁样扭呼拉圈， 系， 其实好难嘅，因为咧我睇个导演嘅即系 Facebook 佢写啦，佢话开头做 casting 嘅时候咧，那个女仔一入嚟，佢哋就知啦，一定系呢个女仔， 嗯， 只有佢先可以进嚟做，哇，好兴奋啦，咁样已经开始咧，即系拣衫啊，拣地点啊，已经开始。做 prepare 嘅工作啦，咁直到最后佢哋先发现一件事，就个女仔唔识摇呼啦圈。 哦，咁但系即系要 train 佢啊？ 系啊，即系不断地训练，同埋因为个导演话咧，佢系唔知点解好擅长扭呼啦圈， 系。 于是乎咧，佢系唔知道点样教一个唔识扭呼啦圈嘅人去扭呢样嘢。 系。 咁于是乎，但系佢个女仔又好勤力地，好俾心机学啦。 系。 咁其实嗰难度系乜嘢咧？系你扭呼啦圈嘅时候，你会跟住佢摇，同埋你会有表情噶嘛？ 系。 但系佢成个 MV 嗰个状态就系个女仔。面无表情，甚至乎有少少厌世嘅望住个镜头，之后个身咧，佢好似唔觉得自己扭紧呼啦圈咁样，个身微微摆动去摇个呼啦圈，即系仿似摇呼啦圈呢件事唔存在，但系佢又发生喺个画面上边咯。 哦， 所以其实几难，尤其是对一个唔识扭呼啦圈嘅人嚟讲啦， 有冲突感咯，同埋都 系啦。咁同埋你头先讲冲突感就系咧，佢系喺台湾啲街头啦，你谂西门町多人到爆啦咁样，你见到其实嗰啲行嚟。行去嗰啲群眾咧，其實都係做咩啊？個女都喺度做 啱啊！符合而家呢個係有 social distancing， 就係嗰種。 你見到佢就你避開佢啦。 係啦，佢可能就係嗰個半徑咧，就係75cm 咯。咁啊，加埋就 係啊，加埋就好安全呢個距離，社交距離啦。 咁其實成個 MV 嘅內容咧，就係不斷喺唔同嘅台灣嘅地方，有山上，有廢墟，有走廊，有鬧市，有學校，即係總之你諗有海邊，有懸崖，你諗得出嘅地方，佢都扭曬呼拉圈，但係就係面無表情咁樣扭呼拉圈。 哦， 但係我想話呢條 MV 咧係直情日本紅啦、美國紅啦、英國紅啦，紅到。即使你唔识听嗰首歌，但系大家都想去睇个 MV， 再加埋想揾到嗰啲 MV 拍摄嘅背景到底喺边度？ 哦， 首先佢拍得好靓， 系， 即系有一种咧好莫名其妙嘅旅游杂志嘅感觉，就系你好想去嗰度，你想睇下嗰度到底系一个点样嘅环境啦。 啲旅游发展局可以抄一下、啊、你哋， 系咁，但系唔好扭呼拉圈啦，我哋一齐打边炉咁样， 做系咯，即系做第二啲咯， 系啊， 通常揾一个再 佢哋话 差啲嘅 version， 佢哋话咧系。在咩日本嗰啲论坛咧，直情系有人翻译咗做日文，跟住系 locate 咗啲嗰个地方，跟住写咗一啲嗰啲地方嘅介绍咁样样嘅咁样啦。咁其实红嘅原因除咗地方之外，当然都有另外一个因素啦， 就系头 先 讲 个女仔非常之咁靓女，个女仔靓嘅程度系我第一次睇过 M V 咧，我完全冇睇嗰个背景，就系望住个女仔不断喺度摇呼拉圈。 哦， 跟住你见到下低好多嘅 comment 都系话，嗯，个女主角真系令人失望啦，我都系睇咗五十几次就厌啦，咁即系大家讲反话咁样啦，曲线啦咁样，但系我真系有呢一种嘅状态嘅，咁样，咁我然之后好多人就开始去揾呢个女仔起底啦，睇下到底一个点样嘅，即系咁仙气重，扭呼拉圈都可以扭得咁仙气重嘅一个女仔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又去 Google 睇下到底发生咩事啦，基本上你 search 翠乐团转圈圈，佢弹出嚟嘅头三个 keyword。都是关个女主角事噶，个女主嘅就系一个女主角啦，咩女主角 PTT 啦，女主角 IG 啦，女主角身高，即系都系问紧个女主角嘅嘢， 估唔到喎、 啊。其实都几伤心，冇人理嗰首歌 红咗，即系红人唔红歌就系咁解啦。仲要系唔系红个歌手， 系 红咗个女主角。 系最后咧，佢将个女主角个镜头拉阔少少咧，先见到嗰、那个呢、這个乐团一男一女佢喺佢身后咯。咁、 哦、 但系都系冇用噶，大家都。 都只留意到个女仔。 我哋唔好听呢首歌。 系我哋去睇啦。简尼有趣乐团嘅呢一首啊，歌曲名称咧叫做《转圈圈》。 大家翻翻嚟啦，睇完嗰个 MV 啦，睇完嗰个呼啦圈啦吓。 系啊，但系真系有一种好多之后好多杂志访问佢啦，影相啊嗰啲，都话其实佢系而家最兴嗰种厌世美人脸啊， 系 即系唔笑噶。我其实我都真系冇乜见过佢笑嘅，即系包括佢帮嗰啲杂志影嗰啲相咧，佢系可能唔笑嘅时候啦，即系会有嗰种好深嘅。首先好冰好冷，但系咧。 又好令人好想親近佢嘅嗰種嘅魅力啊！咁混血兒嚟嘅呢個即係個 MV 嘅女主角啦，佢叫做 Phoebe 啦，咁係台灣同埋捷克嘅混血兒嚟嘅咁樣啦。咁哇，真係細我少少啊，廿歲咗今年係啦，做咩啫？ 少少有咩九年啊？ 其实冇人叫你成日讲真话嘅喺节目当中， 我求搞个数字咋，你可以话唔系嘅，点解你要认啫？你自己一讲个九年啊，点解你要讲真话？ 吓唔系，嗰个系 我问问题啫嘛，你自己认啫嘛。 辞职信平平有冇啊？ 咦，系几靓喎？ 系咪啊？ 系， 系真系有一种仙气嘅，同埋艳世念扭转呼啦圈。 佢有少少李心洁嘅，我头先啱啱睇到呢一格系李心洁啦。做咩嚟啫？ 唔系，我又唔方便。唔系，我又唔方便讲真 话。你就唉，你听到啦。 你讲得真系好啊，好同意啊，咁啊得未啊？ 系啊，但系调翻转咧，其实真系嘅。譬如我哋先前有访问系香港一位 MV 导演阿星啦。其实佢譬如你见佢啲 MV 都好多人谈论啦，咁样。咁而佢自己咧咩啊？ 冇 啊， 你讲。 你讲诶咩啊？ 咪即係我想講呢我之前有睇台灣啲 MV 導演嘅啲訪問，咁頭先你講阿星嘅時候我諗起，即係佢哋而家呢搵 MV 嘅男女主角呢唔係想單純搵靚呀，即係你睇呢一個佢都唔係單純嗰種話即係眼大鼻高塊面細好白咁樣，即係唔係嗰種單純嘅靚，而係呢好多 MV 話 MV 嘅導演都會希望呢一望住嗰個男仔或者女仔，你覺得佢個樣係識講故事㗎、即係個樣係有故事嘅樣㗎。 係，所以譬如阿星佢都係啦，即係佢話其實又佢想揾一啲可能係即係演藝嘅一啲學生啦，因為其實喂而家上次同佢傾，佢都話係啊，而家你話要揾新演員，香港唔係冇，其實好多新演員嘅，不過就係大家嗱，譬如你電影你可能少啲，因為始終開戲嘅成分會少啲啦，嘅、次數會少啲啦，但 MV 都可以係演戲噶嘛， 當微電影咁拍 係啦，咁你咪就係可能係中間喺中間會邀請一下呢啲咦有 potential 嘅啲演員，係大家一齊合作一下，係啦，你又幫下佢，佢又幫下你嘅件事係好噶嘛，咁樣咁咧。所以你见佢就系佢拣亲就好多都好靓仔啦。 我觉得佢真系又系讲翻，唔系单纯系靓仔。 但 咁啱 佢哋好靓仔啦， 又好身材啦， 系啦，啲女仔又好有气质啦，系咪先？ 又靓啦，又同埋又好叻做戏咯， 系啦。 因为你见佢啲歌咧，好多好情绪大起大落咧，同埋又好中意俾大头人咧，即系之前林家谦嗰、那个嗰、那个 MV 咧，我觉得哇好难啊，但系啲人都做得好好咯，情绪好足。 咁所以就系你见到咦香港，即系透过一个系 music video 嘅制作，你认识到哦首歌啦，咁然之后嗰、那个幕后嘅制作团队啦，第二就系咦香港有呢一班嘅新演员嘅，咁而当中咧就有好多人就睇佢哋嘅 MV 咧，就反而系，我中意嗰个演员啊，反而系嗰个演员系已经好多人迷佢、啊。 冇错，即刻。同埋咧，我有好多 friend 咧都系知道咧，有啲牌子咧系会睇咗啲 MV 之后，觉得哇，个气质应该都好啱我哋去攞嚟做 model 咁样啦。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咧，依家个 MV 嘅重要性，即系除咗大家好中意睇 MV 去认识嗰首歌之外啊。亦都係真係幫大家揾到好多新嘅工作機會㗎，係 啊，所以同埋幫大家揾好多 eye candy， 呢個係最重要嘅，不過真係好好睇。而家我近期都好多 MV 啦，即係無論係拍得又好好啦，跟住做得又好好啦，即係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係而家已經唔單止冇圖冇真相，而家係一定要有嘢喐大家先會去吸引大家去睇嘅。 係啊，嗱咁例如即係講即係近排，就算你話 DJ Jane 咁樣， 係啦，哇嗰、那個又係一個好 銀行修女員嘅 MV 啦， 係啦， 係啦， 好想俾個男仔修理我真係。个 MV 个男主角黐线，个 MV 个男主角， 我今日叫阿添收你嘅时候，你哎呀，你唔好讲呢啲嘢啦。 因为阿添有老婆有仔女啊，我个人咧道德水平好高噶，但系我都唔知道个 MV 男主角有冇 女朋友，你点知啊？ 唔理有冇都唔紧要，收你我啦咁 样。咁然之后，譬如其实佢嗰阵时紧讲翻阿陈建安嗰阵时， 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都系佢做男主角噶。 系啦，你见到个 MV 啦。哇，几多人谈论啊！其实呢两个 MV 都系多人谈论嘅 music video 嚟。系，同埋咧，我好建议大家去睇《在错误的宇宙寻找》个 MV 下低啲留言。 系 大家用个 MV 做咗一个平台咧，去抒发自己都类似嘅故事咧。 系啊， 嗰啲留言系好好睇，即系唔系单纯哇。即唔系我呢一种啊，佢喺边谂住我？ 即唔系花痴系列 啦，又即系唔系嗰啲人身攻击啊？你知而家网上留言，大家都可以好 mean 好冇品噶嘛。但系即系唔系你见到好多人 系 好用心地去分享自己，或者中学，或者初恋，或者好懵懂未识得恋爱时候嗰啲恋爱故事啊，好好睇啊！ 開始越嚟高音啦，係嘛？呢、這個仲 已經最高音，但係呢個已經 係 我 咁而其中一個咧，即係都幾受矚目嘅一個嘅演員啦，係啦。咁咧佢就叫做柯偉林，係啦 ，Will。 好荣仔啊，真系！ 所以我哋今日唔系讲歌，系讲 MV 嘅男主角。 好惊，因为我对呢啲人咧，我就好惊见到佢真人嘅。 哦，系因为放心啊，你未有机会。 仲有因为我哋嘅公司都仲俾人入。 你未有机会，人哋都冇应承过你要做你访问。 你理得我啊？ 约下咯，迟啲冇事嘅时候约佢上嚟拣歌咯，好冇？ 唔系啊，我特登约佢去敏感时刻。哦。之后同佢讲：哎呀， 你黐线，梗系约上嚟呢度拣五首歌吓，听下佢人生嘅故事啦。你可以坐近啲啊嘛。 你又啱，但系我惊我控制唔到我自己。 我哋唔可以咁样噶吓， 我控制唔到我自己。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咁啊，因为柯伟林咧系冇唱我歌噶。 我以为你想讲一个歌，柯伟林今日唔喺现场嘅。 唔系，系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就播翻一首咧，就头先提到啦，陈建安呢一首啊。 我觉得佢今日下昼耳仔痕，有两个人系咁讲佢。 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啊！ 意识一早超脱情爱这东西，越过了天地，并未眷恋流蚁。没有光阴近远近，我是从电波破天际，但你的召唤让我将功德放低，为你呱呱出世。回到这身体，自降四千斗，为觅人类一吻作谢礼。谁话爱恋苦海济世，会创造奇迹，将苍生抚慰。被你吸引，让我当初失智慧。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于我，你有限维度里看春秋，很后悔，但爱死方会得救。真爱重遍每粒沙，住进你的家，就为明白这叫错误吗？求做对简单的爱侣，与你历奇境，方知多可怕，没法摆脱俗套的分手戏码。这宇宙，这种心情。本虚构，失了足才会跌落你的地球。上天已难回去，我似被囚在你那春秋。不恨你，恨我太晚参透。亲手作业，恶果他人怎可解救？要葬在你的地球，为了拥抱你换这双手，一早已被撤去两翼咁飞走，这样用试问你可能够？自绝为你先吧，都不算太内疚，但爱到欠自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五日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在1037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如果本港由现时至到母亲节没有源头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本地感染个案，可以考虑放宽对食肆等的限制。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多了市民不戴口罩，呼吁大家不要松懈，尤其在室内地方要戴口罩。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强制市民在室内公众场所内戴口罩，否则会带来传播风险。他提醒市民到户外，例如沙滩，应该同人保持六个街砖的距离，强调即使在户外，隐形患者亦都有机会传播病毒，提醒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亦都要戴口罩。一连四日的长假期开始，很多人外出郊游，在东涌港铁站外，很多人转乘巴士往愉景湾、大澳、昂坪等热门郊游地点，部分人没有戴口罩。至于前往大屿山塘福和大澳的巴士站，各有过百人排队，有市民说会做足防疫措施，避免到餐厅用餐，改为买外卖。有一行五人的市民说，困了在家好闷，反问疫情怕得几多，想外出呼吸新鲜空气。亦都有上班族说工作压力大，感到压抑，希望趁着长假期接触大自然。而在西贡码头一带同样是人山人海，大批市民排队乘搭街渡出外岛，沿着海滨长廊亦都有不少人放狗同埋散步。在旺角，人流明显比平日多，大部分人有戴上口罩。在波鞋街有市民说放假周围行下，认为街上的人流比平日多，又表示本港连续五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因此不太担心，强调自己并不会松懈。有带埋小朋友外出的家长就说担心人流多高风险，但是趁着放假想带小朋友出去玩下，会做足防疫措施。部分食肆就出现人龙，有老板说人流多了一倍，形容今日做不停手，但是店内有做足防疫措施，不担心风险提高，预计假期的生意额会比平日上升至少一倍。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确诊人数突破10万，单日新增7099人感染，创单日新高，累计106400多人染病。当地单日再多101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1073人不治。总理米舒斯京早前已经宣布延长外国人入境禁令限期，至到疫情改善为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29度。听晚有一两阵的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嘅爆水管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已经系爆水管已经维修好啦，咁啊慢线解封嘅，就系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咧，而家已经系解封。咁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咁啊，反方向啦，浅水湾道去翻黄竹坑道咧，而家近住南湾道一段亦都系挤塞。

让世界更感。光线引我再次回眸，望边伸出这双手，应路你解开了毒咒，视线令我再往前游，上升身躯找到缺口，应路你闯 首歌都表达出好似压抑喺水底嘅嗰种嘅情感，拣嚟有柳盈婷嘅呢一首派台作品《水形物语》。继续都系想同你讲下喺水底嘅爱情故事啊！呢一首都系我觉得描写得非常之好嘅一首作品。拣嚟有蔡健雅第十张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嘅作品《单恋曲》。 我觉得回忆，我试着处理，一侧感情却还残留在身体里，一眨眼似乎还看到他的背影，在空气中窒息，我忘了我自己，又再次奋不顾身跳进深海底，无声无息的唱起吧单恋曲，沉溺在此刻不住着迷着 我觉得是描写得非常之形象的比喻来的。将单恋这件事比喻成为自己在海底呼叫的过程，没人听到很压抑的心情，但偏偏呢自己又乐于这一种的沉溺。除了在水底之外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爱情当中有一种离心力的。 高空弹跳的刺激，我不想听，没兴趣冒险的游戏。当你邀请我，为何轻易答应？你的语气让我安心。摩天轮上的夜景，浪漫绚丽，空中我忘了恐惧。当你亲吻我，分散了注意力，怕高的我看见星星。你让天空失去距离，我让我离开了指引，抱紧轻抚我起伏的心。 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来，他还有很浓很浓那种刚刚出道的清洁在当中。 摩天轮上的夜景，浪漫绚丽，半空中我忘了恐惧。当你亲吻我，分散了烛 有徐佳莹第二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惧高症》，咁感受到歌曲当中嗰种甜蜜嘅离心力啊！成首歌都系发生喺摩天轮之上嘅，又浪漫又幸福嘅摩天轮啊！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